中会遇到过多少激动的人，到最后又有谁能够付出全部真心？不计较付出的谁有多爱了谁几分，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就在那一个轻轻转身。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我放下了我自己，在这人世间除了生死，心中定的就你。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。我说我爱你不只是一时，我们相爱就要多，谁又多爱了谁几分？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就在那一个轻轻转身。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我放下了我自己，在这人世间除了生死，心中最重的只有你。我放下过天，下过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。我说我爱你不只是一时，我们相爱都要爱到今生来世。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我放下了我自己，在这人世间除了生死，心中最重的只有。我放下过天，放下过地，却从未放下过你。我说我爱你不只是一时，我们相爱就要爱到今生来世。我们相爱就要爱到今生来世。 也许你会明白，我给你。 一声老公，直到我们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说过下辈子再爱我一次。一声老公。